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转眼又到星期一，立新读报把话题，虽说偶尔放精细，但是首先说防疫啊，这个话呢咱得说在头里。为什么？这不是快过节了吗？这不是想好不容易啊，这忙活大半年，踏踏实实过个长假吗？所以说呢，像这婚礼之类的，你说你是掏份子钱不说，就为吃一口四喜丸子，最后弄的是感染了，哎，哪儿那么寸呢？你看他就有那么寸，不是吗？搁哪儿呢？黑龙江哈尔滨那地方发生本土疫情，现在呢当地啊找呢啊，哎呀妈呀，参加这些婚礼的人员，哎呀赶紧报备呀。哦哦哦哦，就可能是去了这个婚礼现场了啊，这其中呢有人确诊，所以说呢参加婚礼的人员得赶紧的啊招呼跟这个村里头啊老村长啊啊副村长啊，哎对，干部嘛啊都得说一声。你看就说这个啊，没有吓唬谁的意思，千万别想多了，多说两句防疫也不至于肝颤啊，也不至于给12345打电话去啊。当然您有事儿咨询，那您问您的，我也打啊，我也问去。对，但是呢这个防疫这个事情呢，还真不是说咱们这个啊呦呵碎嘴叨叨啊婆婆嘴老说这个，他目前这个情况啊就是在不断变化的，不是不让您过日子，不是不让您上班啊，不是不让您卖水产，这个就是咱们得提高这个警惕性。我们不说谁说呀？咱不是国家媒体吗？是不是啊？啊，你说，哎，说这个媒体，国外就有这事情。现在啊，立新在干嘛？对啊，广播电台在直播呢，就这么寸呐。不是咱们这儿啊，咱这儿没有，咱这儿一例都没有。对，那是咱们防范的严，那必须的。哎，他哪儿啊？这就说这个外国某村电视台，外国某村电视台，真事儿啊。主持人直播间正跟那儿嘉宾访谈呢。啊，这个他们那儿啊要说起来不接受教训，你要是就一个人做节目直播间直播多好啊，就说呀安全啊，这儿请嘉宾和一个俩仨来好几位，那直播间一坐，主持人嘿像不像样的，大大方方的，捯饬的，嘿那脑袋上啊捯，哎脑袋上捯饬的跟切糕似的，不是，就说他这个什么啊，珠玉满头，外国电视台，外国某村电视台谈话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俩主持人这边坐了一位，那边坐了一位啊。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也许你们刚刚打开电梯，哎， 哦，那位说，您要按这个来说的话，应该是体育解说吧？不是，就是访谈。嗯，哎，对，也许你们刚刚打开电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节目呢就要开始了。开始是开始，因为两位主持嘛，啊，我这儿是一位啊，边上那位呢，他马上就要走啊，他要离开这个直播间，干嘛去啊？因为刚刚这报告出来了，啊，他测完核酸呢，呵呵，阳性了，哎呀，啊，那位还紧着，还客气，哎呦呵，几位啊，抱歉啊，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啊，咱们那个他年相会，后会是有期是无期啊，您赶紧去吧，那门口都等着呢，那救护车什么之类的。你看啊，哟，这那位说，这说着还挺吓人，这不是外国吗？咱这儿当然不至于啊，好太多了，因为大伙儿注意呀，您甭管上街买什么鱼都得戴着口罩，多加小心嘛。啊，你哎呀呵，国外啊，这有的就是。这说起来他这个意识还得提高，这个咱没法说，咱说不着人家村的事情，咱就只能是算是啊，就是给大伙儿提个醒吗？啊，包括啊，就这人流聚集人太多的这，哎，就这些个地方，有那个，哎呀呵，购物中心、大商场、国外某村，呵，哇，来了一帮，这帮人啊，他们是个组织，叫反疫苗者。那说这没法过日子了，反疫苗干嘛？可说呢，不打疫苗不行，不正，不打疫苗而且不能戴口罩，这过分了，你看。所以说嘛，哎呀呵，在那里头商场里头破口大骂他们村里现在的负责人啊，副村长这人啊，这那呵，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没法学，因为他说的也不是中文。对啊，外国的事儿嘛，一帮老外在他们本国商场超市里头，呵，破口大骂他们村现任负责人。副村长，那时候你等会儿，现任负责人，大伙儿有人提醒，现在是村长，我这儿呢，当过副村长，扶正了，那怎么着啊？好，哎呀，这撇着大嘴，嘿，骂的那啊，那叫一个难听。你看，这不是跟着这裹乱吗？北京话裹乱。哎，咱就说，你看咱们就是小心，越小心，您越是戴着口罩，到哪行您都畅行无阻。哎，想玩什么都成啊，想去见哪位威震天，这都没得说。有几位啊，不是，就说除了威震天，我听说还有是谁，霸天虎啊，不是汽车人啊，不是那位大个子大块头啊，对，威震天的对尖儿。行了，咱不说这个啊，擎天柱，哎，对了，你看猛丁想不起来了，您到哪儿玩都成，我就这个意思。当然中高风险咱别去啊，回头你回来他麻烦啊，再一个你心里也不踏实啊，是不是啊？尤其那什么婚宴呐、婚礼之类的啊，这头前我还去了一起呢啊，是就说呀，大家还真有注意的，戴着口罩，当然也有摘了的，是吧？啊，你看看，就说这个事儿，来，多加小心，好好的，高高兴兴的，平平安安的过这个十一假期。这说到十一假期了，有几档子事儿啊，一上来得交代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李欣在此先说些，拿起手机下载什么来着，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直接听匣子。那么同时呢，如果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听听之上，那上头有一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啊，这个哎，我现在就看呢啊，这里头呵，哎呦，来了好些人啊，有聊天的，有不言语的啊，呵，有作揖的，有打签的啊，请安的都有啊。 大伙儿都是啊，甭管是熟朋友还是不太熟的朋友，早晚得熟，是吧？你中午嘛，是不是啊？啊，对，得吃饭呢，高兴。哎，太好了，这里头能够互动交流。那么另外呢，话里话外这儿还可以在哪儿看见？这是看见立新本人啊，哈哈，对，不老好看的。就是说呀，这是一个沟通的方式。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上头在咱们直播期间呢，有那个现场的视频直播。他这儿，我们这儿直播间架了一摄像机，好像现在啊，没动静啊，现在是没有，但是咱们调控操作好了，一定有，您就能看见立心儿真人了。哎，啊，我就说那上头可以弹幕。啊，一样互动交流啊，大伙儿高高兴兴的，你看多好，是吧？另外啊，说到十一假期，各位记住了啊，特别得发个通知，十一怎么安排？之前有听众问来着，七天都录播呀？哎呦，你看看，我们歇您也歇呀？哎，提的有道理啊，对，当然立新也说了，我是得歇。这么着成不成？跟您商量，我十一七天我歇四天，十月一号我直播，赶着这国庆正日子，得跟您高兴高兴。十月一号是直播，打二号到五号呢，我好好的缓一闸啊，这个哎，好好的跟家里头啊舒坦舒坦，是吧？饱餐战饭啊。对，那么转过天来六七这两天，六号七号这两天依然是直播，记住了，十一直播一六七。哎，对了，招呼一声，到时候反正大伙儿要是得空的话，没出北京，出了北京都没关系，在怀柔都能听，真的啊，你想是不是拿手机就听了吗？姿势有 WiFi 不耽误，还能够互动交流，多好，是不是啊？哎，这就说起来了，过节了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客人？没有指导谁的意思，真的不敢，就是个人的感受。你看一过节怎么也得走走亲戚串串门子啊，发小啊，同学呀、啊、单位同事啊，好朋友，咱得聚一回吧啊，这就说起来。当然这个您进饭馆之前戴着口罩啊，但是您这个进去之后，您要是那个鸭子上来之后，那就别戴着了。回头弄一口罩油。哎，对，就说怎么做个合格的客人啊，这就是也包括咱们说啊，你说这个跟家里头啊，这个七个碟八个碗，这确实这个很劳累啊。你要客人来了不落忍，一般情况下来说呢，现在啊，大伙儿都是习惯了，得了，咱简单的啊，就楼底下那饭馆就可以，小饭馆不错，挺好，挺好，挺好。但是您记住啊，这个做客人有学问，哎，做客人最忌讳的就是到小饭馆，他跟伙计提这北京饭店，哟，您这饭馆怎么意思？哎呦，这纸巾什么呀？都没手巾板，哟，您这是菜价是便宜实惠，但是你，哎呀，您这味儿太厚了。我跟你说啊，北京饭店，北京你就不如人家北京饭店似的，人家那家伙大五星级大饭店，那太这服务特周的，那伙计就在边上待着，拿着那茶壶，哎，您多咱喝一口，人给你续上。你看你这伙计满堂转，叫还叫不回来，哎呦，这喝。得，你看弄得人这请客这位也没脸，哎呦，你看这怨我，你早知道嗨，应该带您去北京饭店。但是您记住啊，不能带他去北京饭店，甭管去哪个，只要是档次高一点的啊，米其林吧，没到也不至于米其林，就是像点样子档次高一点的这个饭店，就讲话那伙计老跟您身后站着，拿个茶壶给您蓄水，那个哎就那地方，我告诉您说，那个是要收服务费的。哎，对了，他一到那北京饭店，他就开始跟那服务员念叨那小饭馆，哎呦，你们这嘿 跟那小饭馆怎么比呀？人家特亲民，人那价格，你看他们这饭店有什么呀？到这儿来净吃装修了，呵，这一个熬白菜好几十，呵，你这好家伙，你这刀太快了，得，你看弄得这个请客这朋友更没脸了，哎呀，乱花钱，你这嘿哈，你有钱人啊，你这嘿嘿嘿，得，你瞧这事儿闹的，里外不是人，哪儿都不能去了，合着。我这说一句啊，要有这北京饭店员工，您可别吃味儿。我可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拿北京饭店打个比方，也是立心呐，确实头发短见识也短啊，那个像样的大饭店都没去过，就知道一北京饭店，你呵呵这事闹的。当然您要非得带我去呢，是吧，那个去吃个谭家菜什么的，这我也不好意思拒绝，那是得了吧，好家伙，谭家菜得多贵，就那么说。市场经济告诉您，一分钱一分货，啊，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甭管是猪肉白菜还是韭菜鸡蛋，啊，什么馅儿都没有，没有白掉下来的，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分钱一分货。小饭馆物美价廉，你享受的是这个价格的优惠。大饭庄子。啊，呦呵，烤鸭店呐、啊，涮肉馆那个，你享受的是服务的水平，都行。要我说，啊，咱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哎，吃得起北京饭店的烤鸭子，也能够在苍蝇小馆乐呵乐呵，一样啊。你看看，看您，所以我就说啊，其实要做到这点并不那么容易，客随主便。对了，哈，哎。怎么能够帮朋友一把，还真是，你看到了这个年节呀、啊、还真是有这事儿，尤其到节前会有朋友过来，过去讲话叫求帮啊，请求您央个您，哎呀，这个为难找窄啊，你这个哎呀，这正好就差这点儿，你看看，您要方便的话啊，您帮一忙，难得朋友张嘴，这面上也过不去，尤其北京人好面，是不是啊，你看举起吗，啊，这个这你得帮着帮着呀，但是您记住啊，这个啊，咱是救急不救穷，不是说咱，哎呦呵，你看你这话好像是对穷人怎么着似的，不是那个意思，你得看他为什么，他要说，哎呦，我特别着急，正好你看这个哎，这就差这点，我办点急事。啊，家里人住病，这个住院了，生病了，或者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小孩之类的，临时有点事儿，哎，很快这钱就给你还上，这个您考虑，可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如果说啊，他告诉您，哎呦，我这买游戏装备呀、啊，差个一个亿的小目标，那就算了啊，确实咱也没有，而且您这买游戏这个装备之类的，这个您既然您有这消费水准，那您一定是掏得起的。不然的话您不会有这么大的势牌，这么大的场面，是吧，您哎，您琢磨琢磨，真有这种事情，讲话就是杀熟。当然这个咱也不能说我讲这故事完了之后您跟那个所有的您这朋友哥们弟兄全掰了，张立新说的啊，这个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说的，以后朋友来了全都给骂出去，我可没这么说啊，绝对没有，这您根据您自个儿情况来定。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呢，单说北京海淀区，这真是头段时间审的一起案子。小马公司里头啊，他是一个网络运营公司，搞技术的啊，结果呢，哎呀，就这一天啊，小马呼哭着就上班了，逮谁跟谁秧歌啊，跟谁说这事儿，一说这眼泪噼里啪啦就往下掉啊，忍不住啊，我跟你们说。太难了，怎么了，怎么突然哭了，小马，别哭，为什么呀，我爸爸啊、哦、您爸爸，我爸爸让车撞了，哎呦，撞的这是大，哎呀，好家伙，撞出四丈开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原地打了个十八滚呢、啊、哎呀呵，躺在地上他就起不来了，哎呀，后来一看呢，哎呦，这脑袋呀，胳膊呀，大腿呀，行了，你别说了啊， 成恐怖片了。别说这个啊，不是你什么意思，我就说我这，我这没钱了哦，要救老父亲，那老人家躺医院，那可不是，我躺在医院都进了那个，哎呀，都进了医院的 CEO 了。哎呦，那你爸爸高升了，你爸爸都撞成那样了，他都能当医院的院长，什么院长？什么不是 CEO 吗？我说错了 ，ICU， 哎嗨。差太远了，行行行行行。开始啊，他们这公司北京有一家，上海也有，有一分号啊，不是分号，就是他们公司是俩点，一个地方在北京，一个办公的地点在上海，啊，就叫分号吧。他跟北京的这个啊，他们这总店的同事先借了一圈，人人都是这套词儿，我爸爸让汽车撞了。让什么车撞的？让丰田给撞了。哎呦，丰田丰田，你听这名字，我爸爸让汽车撞了。让什么车撞的？让奔驰撞的。哎呀，你听这名字，不关这车的这牌子的事儿啊，我爸爸让汽车撞了。让什么车撞的？让解放撞的。您这越来越升级版了，我爸爸让汽车撞了。让什么车撞的？让那个，让塔吊撞。哎，哪有那事儿啊？太邪乎了。后来呢，跟北京这同事借了一圈，感觉不过瘾。那个说：“你等会儿啊，你这么说话不合适。人家父亲受伤了，没有？他爸爸是后来这孩子让警察带走之后，才真正受了内伤的。不是那您什么意思？他爸爸没事儿。”那他干嘛借钱呢？他要玩游戏，玩游戏还花钱。哎呀，网络赌博，这位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跟这北京同事借完了之后，你这不行啊，不够挑费啊。好家伙，网络游戏赌博这得了吗？日出斗金，好，哎呀，输金子，行了。结果呢，上海不是一分号吗？他又跟人那边说，他觉得这同事之间呢，相互之间没串这事儿啊，跟人说，我跟你说，肯定打电话呗，或者什么语音之类的。我爸爸让人撞了。哎，等会儿，你说等会儿，这怎么出了个又？不是，我说我这又我们家又出这倒霉的事儿了。哦，你爸爸让车撞啊？你爸爸我是谁爸爸？我爸爸让车撞，他，哎呀，撞的稀碎呀，哎。不是，就是老头出去买的那稻香村的糕点撞了之后啊，让车轮子一碾稀碎呀。你这话太吓人了。哎呦，太惨了，他当撞上起不来了。你爸爸让什么车撞的？这回哎呀可了不得了，我爸爸是让99改撞的。哎，你爸爸参加军事演习去了没有啊？你爸爸在部队，我爸爸在什么部队？都70多了。那怎么能让主战坦克撞了呢？可说呢，喂，我不是坦克，就他这车，他这车主他就那么叫，行了，就这么着转着圈的骗，转着圈的蒙事。从他们单位啊，我估计这小年轻在公司里头，其实说实话也不见得每个人啊来不来一挣钱就弄出一个小目标，未必。很多同事跟他一样都是上班族。苦哈哈的上一天班挣点钱不容易，38名同事啊，就给他爸爸捐款48万。哎呀，后来呢，行了，诈骗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了。你说这事闹的，就说嘛，可能有的没那么邪乎，但是呢也得注意，包括参加这婚宴。又说回去了，国外的事情真事儿啊。南欧某国新郎小伙子啊，罗曼，哎，他媳妇儿叫替克啊。那说那这是一对儿，对啊，头段时间婚礼上好好的，罗曼这小伙子长得倍儿漂亮，呵，细腰间炸背膀，双肩暴拢，嘿，虎背狼腰，你看身材又好，他们那地方年轻人，嘿，高鼻深目，透着那么英俊， 英俊，对，英俊。结婚啊，高兴，他们那讲话，一到婚礼上高兴的时候，咱就跳舞，跳舞唱歌，呵，当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里个当。嗯，哦，京剧传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就说，好家伙，结果那哥几个他那个加上伴郎啊，什么什么，就是发小吧，哥们来了，呵，高兴，哎呀，我说兄弟，你这回结婚是人生大事啊，必须得摔一个呀，等会儿摔一个。这哥几个把这新郎啊罗曼给抱起来，半空当中肉，哎，扔起啊，扔高了啊，扔高了之后谁都没伸手接着，啪嚓，哎呀，摔的呀，你、哎、说稀碎，嗨，那倒没有，但是说实话啊，新郎打那天起，嗯，就得身残志坚了。你等会儿，他怎么了？他呀，瘫痪了，哟，脊椎骨折了。你瞧，我就说这事儿吗？可不吓人吗？你就说呀，不是吓唬谁啊？你这不，他就有这个风险吗？不能，呵，好家伙，这二杆子似的啊！心闻一口清，疾控专家认为厦门的疫情已然进入脱尾期，就是到了差不多啊。这个下降的这个时候了，当然还得小心。为什么呢？黑龙江疫情防控转入应急状态。我说什么来着？啊，你看看，是不是啊？北京将禁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乘坐地铁。啊，就那电动车什么之类的，就别拿上去了。正是，报纸还是立心读，新闻时事容易炉。服务必须有温度，是善待城市老漂族。这话没有褒贬，这不过是个加了引号的指代啊，千万别误会。尤其是这个一说到这个啊，人口的这个移动啊，迁徙啊，什么什么这个啊，异地的工作之类的，容易产生误会，容易闹误会。尤其在网上为这个，嚯，这家伙没影的事情能掐一上午啊，吵到最后，呵，分波啊，分波，呵，这个那个这个，你们怎么哗哗到最后一问，为什么呢？啊，姐，你可说了，为什么来着？为什么骂姐呀？还好吗？就说这个事儿，这是《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善待城市老漂族。干嘛叫老漂族啊？这年轻人啊，到其他的城市打工，追求人生的理想，实现人生自我价值，可以吗？可以。提倡吗？提倡。应该吗？我认为应该。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呢，啊，他家里有老的呀，开始没有立足之地，这个时候还顾不上呢，赶到结了婚了，哎，这几年挣点钱，买了房啊，然后呢生个小孩，或者再买辆小汽车，哎，这个时候就需要老家过来了，帮着带孩子呀。这样的老年人称之为老漂族。城市啊，小区里头，居民区啊，包括小公园里头，你看带着孩子那个，多数都这都哎，都是这类人。北京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都有老漂族。当然，老漂族指的是跟着孩子从外地来的，他们呢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头，确实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有的老年人适应，有的可能就有点这个隔阂似的啊，种种原因吧。我们这儿同事里头也有，家里头啊也有跟我说过的，说这个事儿的啊，我就别说具体人了，就不容易吧，那可不是吗？所以说呀，尤其在这个一线城市里头，这方面公共的服务和保障也得跟上，也得到位。它毕竟是一个社会现象吗？毕竟是一种服务的需求吗？是不是？毕竟有这么一部分人确实有一些困难吗？京剧里头就有这老漂族，是吗？你看，不能吧？京剧里头，京剧那都古代的事儿，你这哎，你这就有了，是吗？啊。 皇后里头这位李妃娘娘，那就当年的事儿吗？可不就飘出去了吗？飘出了东京汴梁。对呀，那是打大城市出去，它一样啊，也有古代就是有，哎，有这个吗？在北方的啊，飘了好些年的那个啊。杨，你瞧，很多朋友啊，大家都汇总啊，说那个骗人钱那小子，他爸爸让什么给撞的，啊，有说叉车的，有说拉砖的，拖拉机撞的，啊，也有说是让高铁，嗨，行了，表达一下咱们这个心情吧，嗯，很鄙视这种行骗的行为，哎，就这意思，得了，不多聊，感谢各位，接上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正电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咱们明儿个接茬的聊喂。